汪峰的歌曲《北京北京》曾拿下当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冠军宝座。这首让人动之以情的歌曲深刻阐述了人与城市之间的情感。有人描述汪峰的《晚安北京》和《北京北京》一样，同样让人听后泪流满面，内心颤动不已。和城市有关的歌曲，这首《我的1997》就一定不能落下。当年艾敬用有一点随意的歌声唱出了他对香港的渴望。不可否认，专辑《我的1997》毫无疑问是那个时期的一张经典唱片。艾敬的才华在那张唱片中表露无遗，开创了一种叫做城市民谣的音乐方式，一起来欣赏吧。 1997，快写到吧，把白板究竟是什么样？1997，快写到吧，我。 在一座城市待久了，不免会对那里产生感情。歌曲《苏黎世的从前》用颇具欧洲风情的旋律搭配充满怀念的歌词，缓缓地勾画出薛之谦心中对于瑞士游学时期的眷恋，用故事写下心中美好的回忆。那么现在就请您跟随悠扬而流畅的音符，走进那个宁静安详的城市，去寻找薛之谦最特别的记忆。 在雪漫过膝盖因特拉根的夜晚，背对着少女风，手里是旧的皮箱，火车站台的文字写着机场的末班车，我不得不承认那张是单程车票。我把那封信留在苏黎世的从前，你打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开始蔓延，你坚持不哭的脸，我还是说了再见。在两枚同伴跌入深渊之前许下诺言，邮票上刻着列车顿时等你留的纪念，原来你可许的愿是要我在你身边。已经忘了卢塞恩中央那座是什么桥，你说再陪我走一段，怕雪开了回家的路。火车站台的文字写着机场的末班车，我不得不承认那张是单程车票。我把那封信留在苏黎世的从前，你打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 是蔓延，你坚持不哭的脸，我还是说了再见。在两杯同伴跌入深渊之前许下诺言，邮票上刻着列车顿时的你留的纪念，原来你可许的愿是要我在你身边。那封信留在苏黎世的从前，你打开铁柜发现我的思念开始蔓延，你坚持不哭的脸，我还是说了再见。我背着你走过了山最顶好的和解，当时你问我为何总是几时没有出现，不叫一番起就别，我还是说着抱歉。哦，我还是说着抱歉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， 欢迎你的继续收听，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一座城市无论喧哗还是安静，都能成为音乐人笔下的素材。热闹活泼的谢娜曾演唱过一首名叫 Ling Ling Ling 的歌曲，在音乐中她展开了天南地北的环球之旅，东西半球的精神梦游，简直就是一部环游地球的小小说。 穿越热带的雨林，乘着热气球在风中穿梭。 西有句谚语这样说，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，用第八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。花费了上帝整整一天时间创造的城市，当然绝不能只有一种表情。1000多万人口，不同的肤色，不同的种族，里约热内卢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色彩的城市。无限的旖旎在这里汇成一片奔放粗犷而又色彩鲜明的生命之歌。来听杨坤演唱的歌曲，名字就叫做里约热内卢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刘慧代表编辑财汤感谢您的收听，祝你一天好心情。 戴着面具的脸你看不清楚，他说他今天特别孤独，能不能陪他跳舞，邀请你在巴萨里一起散步。同情跟爱很模糊，你分不清楚，一不小心就犯下错误。随着桑巴起舞，卡迪瓦渐渐走进爱的魔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这是个天大的错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你踏上了不归路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